欢迎收听《魔道祖师》，作者墨香铜锈，演播张震，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十三集，众人齐齐大惊，鞭子之所以没抽到他，还不是因为蓝忘机在前面挡着，他这么一逃跑，岂不是自寻死路？果然，江城一见他脱离蓝忘机护持范围，哪里肯放过这大好机会，扬手一鞭斜斜挥去，紫电如一条毒龙般游出，正正击中魏无羡的背心。魏无羡被这一鞭子抽的整个人险些飞出去，还好那花驴子挡了他一下，否则就直接撞到树上了。可这一击得手，蓝忘机和江城却双双停手，都愕然了。魏无羡揉着腰背，扶着花驴子爬起来，躲在驴身后咆哮道： 好了不起啊，家大势大就是行啊，随便打人了。 江城又惊又怒：怎么回事？紫电有一奇法，若是夺舍之人被他抽中，顷刻间便要身魂剥离，夺舍者的魂魄会直接被紫电从肉身里击出，绝无例外。可这人却在被抽中以后依旧行动如常，活蹦乱跳，除了他并非夺舍之人以外，没有其他解释。魏无羡却心道：废话，紫电当然抽不出我的魂来，我这不是被夺舍，是现舍，而且是强行现舍。江城面上惊疑，还待再抽他一鞭子。蓝景怡嚷道：江宗主，够了吧，那可是紫电呢。紫电这个级别的仙气，断没有一次不行两次才成的可能，没抽出就是没抽出，没夺舍就是没夺舍，否则那就浪得虚名了。蓝景怡这么一喊，倒是逼得惜颜面如命的江城不能下手了。可是如果不是魏无羡，还有谁能召动温宁？江城左思右想也不能接受，指着魏无羡沉着脸道：你究竟是什么人？这时一旁有好事的观战者终于插嘴了，干咳道： 江宗主，您可能不怎么注意这些，有所不知啊，这个莫玄宇呢，是那个兰陵金氏的，曾经是金家的一名外姓门生，但因为灵力低微，修行也不努力，再加上有那个骚扰同修的行为，就被赶出了兰陵金氏，听说还疯了。依我看啊，多半是他修正道不成，心中愤愤，就走了邪路啊，倒不一定是那个夷陵老祖夺舍上身。江城道：那个 哪个？ 那个就是那个吗？ 有人忍不住道： 断袖之癖。 江城的眉毛抽了抽，看向魏无羡的眼神更加嫌恶了。还有几句旁人也没敢当着江城的面说，纵然名声不好，但必须承认夷陵老祖魏无羡在叛出云梦江氏之前，乃是闻名遐迩的美男子，是六艺俱全的风雅之士，在世家公子里品貌排名第四，人语风神俊朗，这位气性很高的江宗主刚好排第五，堪堪被压了一头，所以旁人不敢提这桩事。魏婴为人轻佻风流，最爱跟美貌女子不清不楚，不知有多少仙子遭受过他这朵恶桃花的祸害，但却从没人听说过他还喜欢男人。即便是要夺舍杀回来，以魏婴的品味，也绝对不会选择这样一个骑驴吃果还把脸涂得像个吊死鬼的断袖疯子。 又有人嘀咕道：“ 怎么看也不是吧？而且笛子吹得这么难听，学也学得这么蹩脚，东施效颦就是这样了。” 当年射日之争中，夷陵老祖于战场之上横笛一支，吹彻长夜，纵鬼兵鬼将如千军万马，所向披靡，人挡杀人，佛挡杀佛，笛声有如天人之音，又岂是这个金家弃子刚才那呜呜咽咽两下鬼吹可比的？就算魏无羡人品奇差，也不能是这么个笔法，太侮辱人了。魏无羡略感郁闷：“ 你十几年不练，三削两砍做出一只破笛子，吹一声来给我听听，若吹得好听，我给你跪下。” 方才江城认定此人就是魏无羡，周身冷血都沸腾了，可现在手中紫电又明明白白告诉他不是，紫电绝不会骗他，更不会出差错。江城极快地冷静下来，暗自思索，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先找个借口把人带回去，再用尽一切手段敲打，不愁他不招出点什么，不信他露不出马脚，反正以前类似的事也不是没有做过。江城想通此节，比了个手势，朱明门生明白他的意思，围了上来。 魏无羡忙牵着驴子跳到蓝忘机背后，捂着心口惊道：“哎呀，你们要对我做什么？” 蓝忘机看了他一眼，便忍受了他这种十分无理又聒噪的浮夸行为。江城见蓝忘机没有让开的意思，道：“蓝二公子，你是存心和江某过不去吗？百家无人不知，江家这位年轻的家主戒备魏无羡已到了接近疯魔的地步，宁可抓错绝不放过。看到疑似魏无羡夺舍之人，就会带回云梦江氏严刑拷打，若是让江城把这个人绑回去，势必要让这个人丢去半条命。”蓝思追道：“ 江宗主，事实摆在眼前，莫公子并未被夺舍，您又何必为难一个籍籍无名之徒？” 江城冷冷地道：“那不知蓝二公子又是为何从刚才起就一直要护一个籍籍无名之徒呢？” 魏无羡忽然噗噗笑了两声，他道：“ 江宗主啊，那个你这样纠缠我，我很为难呢。” 江城挑了两下眉头，本能地预感到这个人接下来绝不会说什么让他展颜的好话。 魏无羡道：“ 你太热情了，谢谢，但是你也想太多了，就算我喜欢男人，也不是什么样的男人都喜欢的，更不会是个男人招招手我就跟着走，你这种的我就没有兴趣。” 魏无羡这是存心恶心他。江城此人最讨厌被人比下去，无论是多无聊的笔法，只要有人说他不如另外的某某，他就会心中生气，茶不思饭不想，非要赢回去不可。果然江城脸都青了：“ 哦，那请问什么样的你才喜欢？” 魏无羡道：“ 什么样的呀？韩光君这样的我就很喜欢。” 蓝忘机此人则是最不能忍受这种轻佻无聊的玩笑，被恶心到之后，他绝对会主动划清界限，保持距离。 一次恶心两个人，一箭双雕。 谁知蓝忘机听了这句，转过身来，他面无表情道：“这可是你说的 啊？” 蓝忘机回头，不失礼仪却不容智慧：“这个人我带回蓝家了。” 魏无羡一惊：“ 蓝氏仙府坐落于姑苏城外一座深山之中，错落有致的水榭园林里，常年有山岚笼罩着延绵的白墙黛瓦， 置身其中，仿若置身于仙境云海。清晨雾气弥漫，晨曦朦胧，与他的名字相得益彰，云深不知处，山静人静，心如止水。唯有高楼上传来阵阵钟声，虽非伽蓝，却得一派寂寥的寒山禅意。这份禅意却突然被长长的嚎哭划破，让不少正在晨读与练剑的子弟和门生一个哆嗦，忍不住朝着声音传来的山门张望。魏无羡在山门前抱着花驴子哭，蓝景仪道：“哭什么哭？是你自己说喜欢韩光君的，现在都把你带回来了，你还嚎哭什么？”魏无羡愁眉苦脸。大梵山一夜后，他根本没有机会重找温宁，也没有机会探究温宁为什么会失去神智，更不知道他又是为什么会重现人世，就被蓝忘机提了回来。魏无羡少年时曾和其他家族的子弟被送到蓝家求学过三个月，切身领教过姑苏蓝氏的沉闷无趣，对他家那密密麻麻刻满规训时的3000多条家规仍心有余悸。方才被拉拉扯扯掳上山，路过规训石壁一看，又多刻了1000条，现在是4000多条。4000。蓝景仪道：“好了，别吵了，云深不知处内禁止喧哗。”正是因为不想进云深不知处，所以魏无羡才这么大声喧哗。这一拖进去再出来可就难了。当年来听学，各家子弟人手发一块通行玉牌配在身上，才能出入自由，否则无法穿越云深不知处的屏障。十几年过去了，手背只会更严，不会更松。蓝忘机静立山门之前，充耳不闻，冷眼旁观，等魏无羡声音小下去一点道：“让他哭，哭累了拖进去。”魏无羡抱着小花驴哭得更伤心了，拿头撞了撞驴子：“苦也，本以为被紫电抽了一鞭子应该什么怀疑都洗清了，他一时飘飘然，再加上这张嘴从来轻佻爱调笑，便顺口恶心了蓝忘机一句，岂知蓝忘机根本不按以前的套路来，这是什么道理？难不成一别经年，他修为高了这么多，心胸反而变狭窄了不成？”魏无羡道：“我喜欢男人的，你们家这么多美男子，我怕我把持不住。”蓝思追给他讲道理：“莫公子，韩光君把你带回来其实是为你好，你若不跟我们走，江宗主是不肯善罢甘休的。这么多年来被他抓回江家莲花坞拷问的人数不胜数，而且从来没人被放出来过。”蓝景仪道：“不错，江宗主的手段你没见识过吧，毒辣得很。”说到这里他又想起背后不可与人是非一则，偷看一眼蓝忘机，见韩光君没有责罚的意思，才大着胆子嘀咕下去：“都怪夷陵老祖带起的一股歪风邪气，学他玩那一套而不正经修炼的人太多了，这个江宗主又疑神疑鬼，全都抓回去他抓得完吗？也不看看，就你这个样子笛子吹成那个德行，哼！”这一哼胜却千言万语，魏无羡觉得很有必要解释一下。其实说来也许你们不信，我平时笛子吹得还可以的。”尚未辩解完，自大门之中迈出几名白衣修者。 有声小说《魔道祖师》，演播张震，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